写的微，蓝天的蓝。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西二环滇宁寺桥到阜成门桥由南向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来来来，要给大家一个大大的拥抱。 对，就用我们的温度来温暖你们。 哎， 现在我们应该开启这个节目正确的动作，应该是噎噎自己的衣襟。 你是觉得我要拥抱大家，大家要噎衣襟，赶紧吓得逃跑吗？ 没有，就是因为现在风太大，太冷了。 是，其实也还好吧。说真的啊， 真的很冷。 就是以前，我记得早些年就。小的时候到这个季节，就到这会儿已经冷得耳朵都会被冻掉了。 真的吗？ 现在 吃饺子了是吧？ 现在可能是因为耳朵啊，这整个这个脸皮变厚了一些， 或者说因为吃饺子了，所以耳朵没有被冻掉。 好吧，聊了半天，这个都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注意添衣保暖，在下班路上，欢迎你们收听我们的娱乐最王牌。 Goodbye work，Goodbye work， 再见工作。 感觉前面这个特别像，是不是？哎呦，草船借箭式的咒语啊！ 对， 哎，快点下雪，快点下雪，快点下雪，快点下雪。 或者说，听这首歌曲，今天送上 Goodbye Rock 这首歌曲，可以感受一下 MV 当中的一些画面，很有夏天的味道。 好吧，我们把这首歌放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虽然我知道有可能，在下班路上呢，在如果吹着这个冷风，很难挤出微笑来。如果坐在车里，哎，开着这个收音机听着我们节目，还是可以嘴角上扬一下。 你的微笑来自菲尔。 闪耀在我的星球，写下惊叹号，有了你世界像欢天堡，你的微笑编织了每一个奇妙。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欢迎回来，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希望大家在下班路上都可以温暖度过啊。 是的，联络我们，找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今天你们过得还好吗？如果有空的话呢，可以发微信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音乐中一起欢喜”。 那首《眼神之间独善意》，也说言有千户独虚心。边说他边回忆，火花素简单默契，大力 You are my destiny。 曾会因为快乐而哭泣，也会带过幸福追到冷心，伤了心，患得患失的证明。Darling, you always belong to me. Darling, 怎样我都欢喜，你的往事我爱你，足够我们今晚当夜时光转。幸福追担心，到冷心生冷气，患得患失的证明。Darling, you always belong to me. Darling, 怎样我都欢喜，每到往事我 可能会觉得说，哎，这个中文听上去好像不是很地道啊，是也没办法，唱这样已经很不错了。还是小野丽莎 Lisa Ono 这首《欢喜》。 对，而且我们要特别也是为自己的好朋友打一下这个牌坊，就是默默。这首歌曲是莫言林制作的一首歌， 对，上次来我们节目的时候其实他也推荐过，还有一版是和这个靳东啊一起来合唱的版本。 是的。 这一版没有了靳东的干扰啊，不是没有了靳东的对唱啊， 对， 小野丽莎的这个版本，一个人的版本啊， 对，好像在冬天的时候听到这首歌曲，就好像手里捧着一杯热牛奶一样，只要你不是奶糖不受就好， 还挺暖的一首歌。好了，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 王牌推荐。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个音乐方面的演出，在今晚和明晚，中国摇滚乐的先行者，当代文化的标志性的人物哈，我们说China Rock 中国摇滚的这个领军人物崔健，他将会在这个 Blue Note Beijing 奉献两场名为另一个空间的主题演出。 对呢，这次的演出呢也将会采用上下篇的两场连演的方式，比如说两天晚上的演出呢曲目都不太一样，而且在这个配器编排上也各有侧重，很多乐迷就是不仅能够近在咫尺的去看一下崔健和他原班人马的乐队的现场表演，而且能从很多经典之作当中感受到另外一番味道。 对，重新的一个编曲和演绎，感觉肯定是不太一样的 爵士风格， 但是对那个词儿或者说那个旋律又是你熟悉的， 是的， 这感觉应该很奇妙。我们来听听看崔健的歌曲当中我很喜欢的一首 从头再来。 听着这歌我觉得说今天的烦恼烟消云散了，其实 从头再来。 对啊，这歌就如果你是在早晨上班路上听，或者是在现在下班听，感觉会不太一样。上班路上听会说哎全新的一天开始了，现在会觉得说 明天又将是新的一天， 不对，明天不去了不上班了啊，剪了头发什么的啊，都很适合这首歌，崔健从头再来。另外呢我们还有其他的演出啊，音乐方面除了你可以关注崔健的演出之外呢，还有在本周日12月9号某酒吧会请到全球百大 DJ 之一的一位 Zone Boy。 对， Zone Boy 其实是英国的一个电子音乐的制作人和 DJ 啊。 对，因为他在2014年的时候百大 DJ 的排行榜上排名是第77位。在生活当中其实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就是 Zone Boy 他是一个很阳光很热爱生活的大男孩形象。 对， 因为在他 Instagram 上可以看到很多他和小动物们亲密的一些照片，但是在音乐的世界当中他却有另外一个头衔，就是僵尸男孩。 为什么 Zombie 吗？ 哦，对， 所以叫 Zone Boy。 是，其实因为音乐中你可以听出他有一种相对来说那比较暗黑系的，然后那种很疯狂的那种 对 激情的感觉。 最关键是他好多专辑的封面都是用他很专属的一个头像，就是Zombie 的一个很僵尸的卡通头像为主。 对， 所以这次在现场可能也会见到那个 logo。 对，有一些他的混音的单曲其实在一些 APP app 你偶尔会刷出来啊。 是的， 好吧，我们接下来就要听到他的这个 混音。不是他的 哎 sorry 我知道 好，不是，我还以为他混音呢。 因为我本来想着说选一首 Zomboy 的，但是总是觉得他的那个 风格不太对， 风格总应该再更晚一点。 对， 所以今天选择了一首 Edward Sharon 和 Kygo 的这首 remix 版本 I Say Fire。 对，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风格还挺适合他的真正本人的形象的啊。 This is you ending fire, then we shall burn together. Watch the flames climb high into the night, calling out Father, oh, stand by and we will watch the flames burn up and on the mountainside high.We should all die together. Raise a glass of wine for the last time. Calling out Father, oh, prepare as we will watch the flames burn up and on the mountainside. Desolation comes upon the sky. Now I see fire inside the mountain. I see fire.In the trees, I see fire. Hollow and soul, I see fire. What in the breeze? I hope that you remember me. 今天最后的王牌推荐是在下个星期三12月12号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活动，我觉得比前面那几个都跟我们离得近，这就是我们的活动啊！ 对，就是你要准备好你的手机啦，然后首先要关注白金 FM 的平台，然后其次呢，把我们的平台广而告之，让更多朋友参与其中。 首先，你有没有关注？如果你一直没有关注的话，今天可以动动手指，然后你可以在12月12号那天参与我们的喊红包的第二轮的游戏了。 嗯哼，第二波红包雨即将来临。 嗯，你准备好了吗 ？In your universe, there's only one Spider-Man. 这是蜘蛛侠。 I am Iron Man. The suit and I are one. 这是钢铁侠。 20 years in Gotham. How many good guys are left? 这是蝙蝠侠。 老白，你是什么侠？ 我是红包侠。12月12号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再度开启喊红包活动，喊出口令即可召唤红包侠，瓜分2000福利。 马上关注微信号白金 FM， 双十二召唤红包侠喽！ 雨到这里就停，雨到这里无声，他也在笑我多情。影子陪在身旁，细数那些过往，多少年快乐和忧伤。谁把月缺变成月圆？我用未来换你我的缘。从来风花雪月无常，我却不能笑着遗忘。 要关注一下我们在下个星期三十二月十二号那一天的红包雨、 是的，然后呢可以广而告之，让你身边的朋友都加入其中，比如说你们恰好坐在一辆车上，说不定有那么一两个朋友，也可能是一车的朋友都能抢到我们的红包。 对，所以要先关注百期 FM 啊、另外两场演出关注一下，分别是黄西的中文脱口秀2018年的北京站，十二月二十三号在大隐剧院，他是第一位在美国脱口秀喜剧界获奖的中国人啊、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人， 对，号称是脱口秀界的这个姚明。 对，后来其实也是回国，这个也是这个创办了自己的这个脱口秀的俱乐部啊、办了几次巡演。另外还有喜欢音乐组合 Big Bang 的朋友啊，本周五开始在七九八艺术区也会有他们的回顾大展。 来关注一下最近我们都一直和大家放送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其实这个活动开办以来呢，得到了很多业内外人士的积极响应。在这个月的十三号，歌唱北京即将展开复评工作，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入围歌唱北京活动的优秀作品《长城脚下我故乡》，作词孙永志，作曲唐毅，演唱陈思思。 长城脚下一幅画，那是我故乡，青山叠翠绿水长，花开似海洋，声儿浅，鼓儿响，七八歌儿唱，唱出新时代有新欢唱。开往春天的列车驶向我故乡，请英雄传四方，男儿志自强，书声朗，琴声扬，田里曙光响，闯出新天地有新希望。守望平欢的祥和千万家，星空之 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五十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每天九点五十分、十六点五十分，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聆听新时代的北京旋律。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在拼命的追赶，这条路究竟是要去哪儿？啊，大风声像没发生太多的记忆，又怎样放开我的手？也被风吹起的日子，在深夜收紧我的心。哎呀，时光真疯狂，我一路执迷于匆忙，依稀悲伤，来不及忆。风将它埋葬，咿呀咿呀，待风将它埋葬，咿呀咿呀，待风将它埋葬。 听这首歌会不会觉得有点冷？ 觉得说此时此刻的风应该小了不少， 但是天气真的很冷啊，所以大家注意保暖。这是且听风吟，来自朴树，我只是觉得很适合这个突然落下的夜晚啊。 对，记得联络我们，找到白街饭，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接下来说的这个事儿啊，或者这个人啊，有可能有点冷。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为我跑腿，为我理赔，为我竭尽他所能。 是谁对你这么好呀？ 是人保直销车险，车险管家理赔全程托付，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还免费送还，不出门就能办好理赔手续，太方便了。 人保直销车险，大品牌，服务好，理赔全程托付，靠得住。 选择人保直销车险，助我一享轻快车生活。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情是这两天的一个热门话题，有点冷，就是冯提莫将会登上 MAMA 啊。可能有些朋友的第一反应会是这个 妈妈是什么呢？ 妈妈 MAMA 到底是什么呢？ 哎，这个不是妈妈啊，这是亚洲音乐大奖的一个英语的缩写。 是的， 其实是在这个邻国举行的一个音乐类的奖项，每年呢都会在这个年底11月、12月差不多就来举行。 是的，其实这个奖成立有年头，它是在1999年的时候就已经正式成立了。除了他们本土的歌手之外呢，也会邀请中国、日本、新加坡、越南、泰国、印尼等等亚洲国家的歌手来参加。 对， 是有针对亚洲音乐人的各个奖项。 对，同时呢，奖项的评选除了有专业评审的，还会有一个网络的一个点击率啊、数字销量这些人气的指标。 怎么让我突然想到 iTunes AMA 时间？ 你知道这个冯提莫这个人，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都知道啊，都知道他是谁。他本来可能是一个游戏主播来着啊。 对， 长相呢就那么回事儿，就是甜美啊。 个人觉得真的很甜美。就那天特别魔性的刷了他一整天的这个视频 啊， 就你想站在一个女生的角度上来看一个女生，觉得说哎，这个脸啊真的是小，让人特别羡慕。 对，反正是火箭窜红吧，因为我们也不排除将来有可能他会到节目里来，所以不多说。因为说到他唱的最火的一首歌啊，最火的一首啊， 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 你要这样的话，我唱那个什么面筋歌的版本，我这两天都难受的不行，就是听到这样 换气是吧？ 听到这样的歌声，会觉得心里面好像被踢了一脚啊。但这首歌其实堪称是2018年这一年非常火爆的神曲、啊， 是， 烂大街了。 对对对， 小朋友都会唱。 对，更让人意外的是这首歌其实在当地也非常受欢迎。因为冯提莫拍摄了一个视频，就是学猫叫嘛，在当地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喜欢，就攒了很高的人气。因为很多朋友叫他天使姐姐 啊， 有人叫他说哎呀好可爱呀 啊，他们这个 还有人觉得说杨贵妃级别啊。 这个邻国的这些歌迷的品味、 个人觉得可能是对杨贵妃有误解、 误解拜托、你们没见过世面吗？不过这首学猫叫的原唱其实并不是这个冯提莫， 对， 而是网络红人小潘潘和小峰峰。 对，只不过让外国人注意到的可能还是冯提莫这个拍摄的版本，是以视频优先嘛。所以对于冯提莫要登上亚洲音乐大奖的舞台的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哎，期待一下吧。 在你面前撒个娇，哎呦喵喵喵喵喵，我的 心脏蹦蹦跳，迷恋上你的花笑，你不说爱我我就喵喵喵， 每天都需要你的拥抱，珍惜在一起的每分每秒，你对我多重要，我想你比我更知道，你就是我的女主角。 有时候我懒得像只猫，脾气不好时要张牙舞爪，你总是温柔的能把我的心融化掉，我想要当你的小猫猫。 来，小朋友都会唱啊， 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喵，在你面前撒个娇，哎呦喵喵喵喵喵，我的心脏蹦蹦跳，迷恋上你的坏笑，你不说爱我我就喵喵。 客观的说，我们要放多少首主播私房歌才能够扳回一城，我们居然播这样的歌啊。但是很再客观的来讲的话，这歌它也确实旋律还挺好听的， 就是比较洗脑。 我们要公正，不能说哎呀我听学猫叫我就俗不可耐，并不是这样子 的。是的，你要看你听什么版本了。 就欢乐的时候听还是挺有意思的。 是的， 好玩儿歌嘛。其实这个歌的原唱我们刚刚说了不是这个冯提莫，是小潘潘小峰峰，但是大家注意到他的这个版本。但是我们再回头一想，凭借这首歌上亚洲音乐大奖的舞台是不是有点过？ 是的，因为这个网红要是参加这种音乐类的奖项呢，似乎好像差点意思。其实没有必要那么大惊小怪，因为首先啊，就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就是说现在我们看到这些网络主播能够创造那么高的人气，肯定有他的长处嘛，是吧？另外呢，我们再关注就是比如说一个流行的文化奖项，邀请一些人气高的红人来带带流量，也是 对 情理之中的事儿， 很常规的做法。就当年这刚那 style 其实火遍全球， 是 歌有什么内涵没有，其实它就是音乐的一个潮流，而且一个节拍或者是节奏上面的一个胜处吧。 对， 然后这一阵风刮过去，然后刮就刮过去了啊，后面可能也剩不下什么。 当然说到冯提莫了，其实我们就回想一下，到目前为止已经发行了几支个人单曲了呢？比如说识时务者为俊杰， 既视感什么什么少女之类的。嗓音条件其实还是可以去唱歌，加强专业的培训，而不是玩票啊，不是玩票。然后人气是一时的，增强实力最重要。 对，所以今天为大家准备的这首歌就是来自冯提莫的《再见前任》。 爱情游戏，人设不实际，别太着急。姐姐妹妹演出戏，幻想着反转偶像剧。无奈收起前男友，也手机里窥探了小秘密，宝贝喊你，你声音文明，从 A 到 Z。 从一开始的宝贝，早点睡，喝热水，到后来变成开会，再忙无所谓，你冷漠无情无义，呼来花去，不就是游子心。 缘分像梦。

有的时候觉得我们跟就是我们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的这种关系非常的微妙， 是 其实我们是陌生人，对不对？因为我们生活里面很可能没有交集，就是大家也没有一起吃过饭，也不知道我们家住哪儿啊之类的啊，但是好像又很熟悉，对不对？ 是的，因为每天下班的时候几乎都能听到就是彼此的声音嘛。然后呢，在这个时间段恰好你要选择一首他们很熟悉的歌曲，他们就会觉得哎，这个时间好像专门为他来定制的一样，就一种缘分。 不知道接下来这位对我们是熟悉还是陌生，来先听听他的声音。嗨 嗨 嗨， 怎么称呼你啊？ 三小伙。 三小伙，你觉得我们是你熟悉的人吗？ 是每天 最熟悉的陌生人。 对对 啊，对。那就还是陌生人了呗。啊 重点是熟悉。 熟悉，对。啊，那个白洁知道吧？啊，知道，知道，知道， 知道，知道， 想不起来是谁。 大帅哥。 啊、哎呀， 这是在说我吗？ 对，好像听起来像。 啊，突然感觉有海风吹过啊，这是夏天吗？ 好了，已经准备好我们今天的这个答题的时间了吗？ 三小伙加油啊，好吗？ 好的。 看你的名字，你应该能成功啊，很热情啊。来，我们从第一题开始。最近呢，有新闻说电视剧《还珠格格》也要重新翻拍了。在旧版的《还珠格格》里面有一个赛亚公主，请问这个赛亚公主是来自于西藏吗？ 不是。 那如果问你赛亚公主是来自于新疆吗？你回答是，对不对？嗨，我还专门把这个题改了，因为我们昨天还说过第一题我们基本上都让大家回答是，这样是送分题。 对 好吗？ 然后一看就是昨天没有听我们的节目，可能这两天也是比较繁忙，是吧？ 早知道我就不改了，是我的错， sorry。 重新问一下啊。 他提要求了，重新问一下， 就是刚才那个时间段不算，就是听力没有在线。 好吧，重新问一下。最近有新闻说电视剧《还珠格格》要重新翻拍了，请问在旧版的《还珠格格》当中，陪伴在老佛爷身边的是叫晴子吗？ 不是。 叫什么？ 晴儿。 对对。 那好，这个凉凉是送过自己的。没有，这个题就是算开玩笑的题了。 对，当然我们今天还会有9块9的小红包送给你，好吗？ 非常感谢你参加节目，谢谢。 谢谢。 拜拜。 拜拜，三小伙。 拜拜。 关注家族财富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福歌读美文朗诵会。2019年元月3日、4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关注家族财富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福歌读美文朗诵会。2019年元月3日、4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回到我们的白给100块。三小伙今天呢出师不利，第一题就答错了，可能也是怪我们特别把题改了一下。但是我觉得他最可爱的部分在于说答错之后还说你再问一遍， 就特别坦诚。 对， 然后就把心里所有的实话都已经兜出来了。 OK 好吧，没想到啊，第一题错了，但是没关系，我们还有接下来的第二位今天的挑战者啊， 正在连线当中。 对，在线上啦。 哎，看一看是谁， 还没有接电话呢， 还没接电话。 然后我以为他在和我们的这个姐姐一直在寒暄当中，你知道吗？两个人一直在对话，现在 对， 好像似乎要接进来了。 好的，对，可能还得犹豫一下，看看这个电话号码是不是该接这个号。嗨， 嗨，你好， 嗨， 好，怎么称呼你啊？ 王瑶， 王瑶， 关注我们时间，关注我们节目的时间已经很久了吧？ 听了很久了，但是关注我还时间不是很长。 2018年的12月4号才刚刚关注我们， 那确实是不是很久？ 对，之前呢？ 之前的老新朋友， 对，打过一次卡， 两天之前 是吧？打过好几次卡啊。中间的对，中间也没有说过多余的话。 对， 今天发了一个答案，没有想到电话被接通了。 是一位高冷的朋友。 对对对， 王瑶你好。 王瑶是从事什么工作的呀？ 我是从事建筑行业。 建筑行业，哇。 那是建筑行业的哪个环节呢？ 好了，别问了， 刨根问底啊！好了好了好， 好， 我们不追问，不追问， 再问就把人那图纸那告诉你是吧？怎么修这个楼啊？ 不，这商业机密，不说。 好，接下来的答题。好的，我们今天接下来问你的第一题是一道历史题，请问清朝的乾隆皇帝是出生在如今的雍和宫吗？ 是。 好，第二道题。 是，因为雍和宫就是当时雍正的雍王府。 对，第二道题问你一道电影题，有看最近出的电影《无名之辈》吗？ 没有，还没有时间去看。 那听我们节目当中有做过一些预告，对吗？ 我好像也没听到。 直接问吧。 直接问吧，在电影《无名之辈》当中，任素汐扮演一位高位截瘫的病人，请问他之所以瘫痪，是因为哥哥开车出了车祸吗？ 是吗？ 懵吧。 是。 竟然蒙对了。 哎呦，厉害了。好，第三题，西游记的题可以吗？ 可以。 西游记里面，孙悟空找铁扇公主借来了芭蕉扇，彻底扇灭了火焰山的火。请问要想彻底扇灭火焰山，是一共要扇7749扇吗？ 不是。 9981扇是吧？ 音效出的之快啊。 哎，我们冬天是不是可以换个音效了？感觉浑身打哆嗦，听这个 稍微得要换一个暖一点的嘛，是不是？人家都已经答错题了，我们还要放这种凉凉。 那放什么？还要鼓励一下是怎么样啊？ 什么就是那个梁静茹那首暖暖怎么样？ 好了，谢谢王瑶。因为这道题可能会让你有点犹豫的是，你会觉得我们不可能三道题都出是，对不对？ 对 对，你看他在找我们的逻辑， 中了我们的套路。 但是你不觉得说那个7749扇、哦，地铁太多站，你会觉得很耳熟吗？因为你《西游记》如果看多了的话，这是数字是一个 77、49、99、81。 对，这是《西游记》里面两个就是特别关键的一个 很重要的两个环节。 好吧， 所以今天我们还会有9.9元的小红包送给你，好吗，王瑶？ 谢谢。 帮我揭晓一下今天育儿题答案吧，在《前任攻略》当中，男主角其中之一是谁？唱那个女孩的这位男士是谁呢？ 是谁？ 我没听清，不好意思。 唱在《前任攻略》当中扮演男主角的人是谁？ 对，你刚才答对了的、 韩庚。 对， 韩庚。 好， 拜拜。 谢谢网友，小红包待会儿送给你，拜拜。拜拜。I don't know why I keep moving my body. I don't know if this is wrong or if it's right.I don't know if it's the beat, but something's taking over me. And I just know I feel so good tonight. I don't know what your name is, but I like it.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some things I want to try. I don't know what you came to do, but I want to do it with you.So good tonight.Oh, if we keep on dancing, take the rhythm. 接下来我们要马上出今天的音乐题了，所有的朋友都可以来参与了啊！ 准备好你们的手机了吗？对话框对准到白街粉，阳春白雪的白人接地灵的接、嗯， 给大家几秒钟的准备时间。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出音乐题。 嗯， 准备好。 音乐题是什么呢？答题方式 就回答歌名就可以了。 啊、哦， 对话框五个字的歌名。 啊、哦，很简单。这首歌曲可能会哎，一不小心也会猜到另外一首，是吧 ？OK， 有可能。来，五、 准备好你的手机了吗？ 三、二、一， 发射。 Your universe, there's only one Spider-Man. 这是蜘蛛侠。 I am Iron Man. The suit and I are one. 这是钢铁侠。 20 years in Gotham. How many good guys are left? 这是蝙蝠侠。老白，你是什么侠？ 我是红包侠。12月12号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再度开启喊红包活动，喊出口令即可召唤红包侠，瓜分2000福利。 马上关注微信号白鞋 FM， 双十二召唤红包侠喽！ 好，期待下周三双十二。 对，我们不知道有很多朋友回答正确了没，但是我就是不出所料，果然回答成另外一首歌， 有可能。如果你觉得前面的歌都有点冷的话啊，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暖一点的歌啊， 给你大声说我爱你的一首歌，来自张志成 May I Love You。 对，实际上来讲的话，马来西亚歌手张志成的歌还比较受电台 DJ 的欢迎。 是的， 很多歌呢都属于节奏和旋律俱佳的那种，包括这首 我要如何才能拥抱你呢，紧紧抱着我，问你你如何从朋友晋升情人角色，从苦涩转变成了快乐，把钥匙交给了你，你却转身将我囚禁在一扇叫做等待的门里。试过那么多新的锁，怎么就不来开启我的爱情？ Yeah, yeah. Love you, love you, may I love you? Tell me what to do， 才能让你不孤单，我不孤独，一起找幸福。当这个世界可以继续付出，付出就够我满足，不相信爱情对我永远残酷，我奢望时间会为我祝福。 May I love you， 张志成。好，在我们的刚才的那个前奏游戏音乐游戏之后呢，其实已经收到了很多的错误答案。 当然还有很多的正确答案， 但是其实正确答案里面呢，就是会有一部分的错误答案，其实很可惜，就是基本上猜 对但是错了一个字。 就是如果我不是一个电台 DJ 的话，我当年也是这么认为他的，以为是都市夜归人， 就是大都市的那个都市。 对对，其实正确的念法应该是都市夜归人， 都是都是夜归人， 都是夜归人， 咱们都是。 来自许美静。 是冰冻的时分，已过零食的夜。

不仅因为服务温暖，更是因为它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安心选择，幸福稳稳。详询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55。 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他也许不会带我去坐游艇吃法餐，但是他可以每天早晨都为我跑几条街去买我最爱吃的豆浆油条。 只要住在对方心里，暂别就不是分离。娱乐最王牌，让拥抱和音乐温暖整个冬天。 继续回来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我是爱哥， 欢迎继续收听。大家忙碌了一天的朋友辛苦了。接下来的这段文字呢，有可能并不是一个特别纯正的鸡汤，因为如果是一个纯正的鸡汤会告诉你说晚上下班了少吃点，吃点素的，早点睡觉、 记得一定要运动啊之类的小常识、 不要喝酒，不要抽烟、不要吃太油太甜。所以接下来这个文字可能是一个另外的角度，但是也算是很有意思的文字了。 对、所以今天为大家放送的这段文字呢，是来自马克里维的 Tones 的人其中的选段。 你们可以回复打卡两个字到我们的白洁 FM 收到图片和文字。 搭配着图片文字之后呢，听着我们来讲给你听， 很适合再去喝酒吃饭的路上的朋友这段文字。谈到时间，我常常搞不懂我的日子所剩无几，为何要剩用尽所有的办法来跟我们过不去。禁止喝酒，不准抽烟，不能吃得太油或者是太甜，就为了让我们活得更久。但是所有这些站在我们立场为我们所着想的专家夺取的是我们活着的欲望呀。你看我自己念的时候自己都心虚。 你知道我觉得说可能每个人站的这个态度和角度真的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如果说有一个很自律的生活是你所觉得很享受而且很愉快取悦自己的方式，也可以啊。 对，有的人就是把自己的这个自律呢放到灵魂里的人、有的人都觉得说我觉得虚饮酒食就饮酒，哎， 就是两个不要禁锢自己 不同的角度。下半辈子怎么活你自己说了算。 变成大人才知道，光着脚到不了的地方，长大长高还是到不了。嘿，再冒险犯难了，放开了梦想追求成功，那是需要还是一种炫耀？要拼到第几回合，能不能够不够我不知道，想一想下半辈子将过有点早。有些男人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求饶，趁年轻一次多好。要爱到第几个人，听听自己的心跳，要是不顺无可救药，我这一辈子重要为自己烦恼。嘿嘿，变成大人才知道，光着脚到不了的地方，长大长高还是到不了。放开了梦想追求成功，那是需要还是一种炫耀？要拼到第几回合，能不能够不够我不知道，想一想下半辈子成果有点糟。有些男人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求饶，再年轻一次都好。好听听自己的心跳，人生不算无可救药，我这一辈子重要为自己烦恼。要爱到第几回头，要爱到第几个人，想一想 听了然后自己心里面不能是小鹿乱撞啊，形容女生的啊，就是心潮澎湃， 是 想说下半辈子这怎么办啊，就是会有很多自己的 幻想 思绪啊。艾柯在旁边不为所动，完全不知道这歌在唱什么。 没有，我因为我看到刘小胖他说了一个我觉得还挺中肯的，说这是一首大实话的歌。真的， 下半辈子来自陈小春。 就是每个人的选择可能是不太一样的， 就是啊， 如果说你要是选择自律的生活能让你得到一种解脱和释放，那又何尝不可呢？ 我跟你说，以前我总会在节目里这么提醒。喝酒不要这个驾车， 是的， 啊，小酌怡情啊，大饮伤身。 对， 但是刚才我们收到的一张图不喝酒来人间干嘛？ 说了一句大实话的一张， 醉是对酒最基本的尊重。 对， 要不就别喝。 是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偶尔的释放一下自己，如果能够真的让你开心，也可以啊。 控制自己的酒量，然后呢，量力而行吧，好吗？接下来我们要推荐今天的主播私房歌给大家了。刚才因为我中午可能吃得太好太饱，连吃好几个螺丝钉啊，接下来要好好放一些好歌。 主播私房歌， 先从你的这首开始。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首主播私房歌是来自苍买的《蓝天白云》。虽然说现在可能望向窗外已经看不到蓝天和白云了，但是可以能够看到三三两两的小星星在天空当中，可以再畅想一下明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一阵大风吹过照样可以看到蓝天白云。 但这时候站外面都有点冷啊。 是适合棉被的一首歌，蓝天白云，苍买。 今天啊，其实已经不用大家打分了，你们就听着，喜欢就可以给个赞，不喜欢发个切。 最多白云，喜欢在这安静午后听着音乐，遥望蓝天，那些飘向天边的白云，勾起我对你的思念，回想你。 就 天爱科推荐的第一首歌《蓝天白云》啊，虽然没有打分，但是不少朋友给赞。 就是总之在这个时间段呢，都欢迎各位光临娱乐最王牌的音乐商店，喜欢的里边请。 对，接下来我要推荐的一首主播私房歌真的是太久没有听了啊！我记得我第一次听他的时候还是那个时候他们特别火的时候哦，那时候他们还到上海去做自己的一个演出，然后当时我记得我去了一个现场哈，而且他们刚登陆在中国内地的时候，当时很多人都会把他名字弄错了，因为他们叫 Michael Learns to Rock 啊， 对对对， 麦克学摇滚，然后会有一些可能不太清楚的人，包括一些不熟悉音乐节目的主持人，他们可能说啊，这个我叫麦克的人是学摇滚的，来到中国啊。 当年好像真的是有这样一个梗， 对， 因为记得他们还特别火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是专门找人去刻碟的方式来聆听他们的歌曲。 好了，那我们先怀念一下自己的青春，顺便送上这首 Take Me To Your Heart。 虽然原作吻别是一首离别的歌，但是翻唱成英文之后呢，却是有浓浓甜蜜的爱意，送给诗琳和圆圆啊。虽然我们节目不经常点歌，但是这种浓情蜜的表达还是要有的。 Take Me To Your Heart。 Hiding from the rain and snow, trying to forget, but I won't let go. Looking at a crowded street, listening to my own heartbeat. So many people all around the world. Tell me, where do I find someone like you, girl?To your soul, give me your hand before I'm old. Show me what lovers haven't got a clue. Show me that wonders can't be true. They say nothing lasts forever. We're only here today. Love is now or never. Bring me far away.Hold me, show me what love is. Be my guiding star. It's easy. Take me to your heart. 来自于丹麦的这个一个组合 Michael Learns to Rock 啊，翻唱张学友《吻别》这首歌，就是叫做 Take Me to Your Heart。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孵化器伙伴星计划，让创业者开心，让孵化器管理者省心。针对孵化器企业提供星级差异化金融服务， 开户申请、日常结算、工资代发，更有创业通、银丹通、高新贷等特色信贷产品及股权直投业务。招商银行孵化器伙伴星计划，陪伴企业成长，助力企业腾飞。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主播私房歌，今天我要推荐的第二首歌，是昨天其实放过的一个女生陈敏，她的这首《我的夜晚快要用完了》，我觉得很好听啊，很适合这样的冬天的晚上。 路也走得累了，而我又能指望什么？我的夜晚也快要用完了。 觉得有点像那个北京 CT 的感觉， 对， 能找到一些尾音， 慢悠悠的哈。然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娱乐最王牌的公众微信账号白洁 FM， 然后来打卡收我们今天的图。 对，稍后有很多朋友比较喜欢今天的歌单的话，也可以回复当天的日期，就收到今天近日份歌单了。 对，有人说今天的文字有点弄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其实简单来说，就是一般来说的鸡汤要让我们戒烟戒酒啊，然后要活得健康一点啊。但是他这个观点是说，这些所谓的专家的立场，其实夺取的是我们活着的那种幸福感。 是， 算是一个角度啊。 对，所以说每个人定义幸福感这个事儿都是不太一样的。 不知道今天你为我们带来的最后一首私房歌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先来期待一下吧。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 key 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最后一首歌了。 好了，取完钱回来了。推荐的最后一首歌曲叫做 Love Again， 重拾旧爱的一首歌，是来自 Daniel Sandoval。 这首歌曲呢，可能每个人听的时候听感都不太一样，有的人可以把它听成初恋一般的感觉，有的人可以在一首歌曲当中寻找到很多回忆。 I've been confused, don't know what to do, I'm trying to figure it out, still keep it intactAfter all that we've been through, you can say it's my fault. I'm not always there, but believe me when I tell you this, just know that I still care about you, about us. It's hard to let something go 不知道今天的歌你们是否满意呢？别忘了可以回复打卡到白洁 FM， 同时期待一下明天的娱乐最王牌艾珂的惩罚演唱环节。 最后一首歌曲再重复一遍，叫做 Love Again， 就是现在可以抬头看一下天上的星星，会有一种每一颗星星都代表着一个人的一个心事。 你确定有星星吗？